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嗯，今天我们爱车帮帮忙要帮大家解决一些常犯的小错误。 砰 什么情况吓死个我了。对，确实这个砰是有来源的啊。 这要有一个象声词砰，嗯， 砰， 然后还有一个象声词叫哇 哇， 对吧？ 我们先说这砰啊，那哇听着，你要不是不解释一下，听着有点恶心。反正 你没孩子的，你感觉不出来。 那应该是哇， 是那个学不像嘛？谁有娃娃音？啊、除非有林志玲同学。 你养只猫也能出来娃娃的声音？就是 养只猫， 猫在特别的情况下。 哎，行了，你别提那个，太烦人了。这猫三狗四的。 我们继续说点正经的啊。 嗯。 我们先说第一个砰，就是使劲关车门，这个是特别不可取的。 这 一般出现在生气的情况下，谁没事使劲关车门啊？ 还真不是， 你就使劲关车门。 不，关那个出租车是吧？ 我早年间使劲关车门，后来当我开车之后，我就发现 你使劲关车门一定是因为你耍帅。 就我原来吧，我总是怕车门关不上。其实关车门是很有技巧，也可以很有绅士的。但我是怎么着之后我才知道呢？我上回车门被我媳妇儿的小弟，咣！ 就你吓一跳在车里是吧？ 就是我从那一刻突然就觉得没有必要。 你媳妇儿的弟弟一定是对你不是很满意。 小孩不懂， 哦、 他就觉得他怕关不上，因为他没有劲儿、嗯。但是我发现那门都快被关掉了。 对，那就彻底关不上 了。当时我的心就是感觉在掉零件儿，哎呦。 其实，你来讲。 没有，我刚才想说，就是这使劲关车门，不只是听着心疼，其实他对车也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就这样，我也有这么几个经历啊。就是，你比如说坐不熟的这个人的时候，你比如说后排啊， 人的车的时候，你说明白。 就我开车，就别人就不算太熟的朋友坐我的车的时候，他们下车的时候，我就说慢点关车门啊。 哎，你真的会这么说啊？ 我真的会这么说，因为他们真要是，比如说我原来那个307，后门比前门确实要在这个就是关的那种感觉上不太一样，它属于那种比较散的那种声，就啪那样的 咔嚓。 也不是夸嚓，就是夹擦，就是特别特别 河南车， 就是特别薄的那样的声，所以有好多人就觉得你好像你轻关车门好像就关不上，因为它那个门扣会比较紧，觉得，然后它就咣啪啪啪，就那样的声，你出来之后，你坐在驾驶位，你就觉得，第一是噪音，第二是你真的肯定会吓一跳， 嗯， 对， 所以就每一次要是后边会有这个人坐我这个原先那307的话，我都会说你下车慢点关就行。 那我上次也确实体验过一回什么叫没使劲没关上，一辆什么某90车型啊， 嗯， 那个堪称 B 级车， 嗯， 就但后门飘轻，那种感觉就是我没使多大劲啊， 90啊，是沃尔沃的吗？ 奔腾， 哦， 然后我打个专车，然后还蹭到那辆车，我心里面就有点什么， 嗯， 但是他那个车门轻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我正常 就正常的力度，它没关上， 没关上， 它等于是那种虚掩着了。 对， 嗯， 然后我又拉开，我用了我的绝招，叫绅士关车门法。 哦，就直接往上一推是吧？ 就是扶着把手， 嗯， 前动程要轻， 嗯， 快关上门之前那段动程 爱谁谁 使点劲儿。 哎，关个车门而已， 不是 需要 不是 你到底是白羊座的还是水瓶座的？ 这样的关车门的方法是声音不大，但是力道能用的，能把门给关上。 他可能是纠结加矫情做的。 但是我也研究过关车门这方法怎么能够关声音大，就叫甩门法。 对，其实就跟你踹那个门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离老远使大劲，给了一个贼大的动程，啪，咣，擦， 就是说白，你给门一个嘴巴，然后那个、 啊、对对对对 那个门就开始往这边甩，哎呀，就这样过。 我说听的这车子倍儿惨， 特惨是吧？ 然后听着这门倍儿无辜。 其实你要就是咱们简单来说啊，你要就是那种很大力的关车门，什么大力出奇迹啊之类的这样的，你会觉得什么呢？第一个，你的门扣。你的门锁之间，它久而久之会有矿量，这是一定的。然后第二是门是有铰链的， 对，而且这门呢、啊，不是你想象，它就像我们正常这个门， 其实它不结实，我告诉你， 它不是就真的就是一个门，它上面有很多零件的，它很复杂的， 例如什么电动升降门窗， 对，其实你把那个门的那个就是什么这个表面的东西拆开啊，它里边也是有构造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你说万一哪天关坏个什么柏林之声的音响什么的， 对，它里边什么音响啊，防撞梁、啊， 真要配柏林之声的音响的话，人家都是电吸门了。 啊、哦，对对对 对吧？你就轻轻的往那儿一贴就行了。 我不贴，我就松手，日啪。 对，所以这个门啊，千万要轻关。我的天， 深吸一点。 好，关于这个门啊，我们竟然聊了5分钟。 嗯、对，你说这个门有多重要？ 对，那我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看一看这个娃是怎么回事。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鹰拍偶像剧。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至11点，哈佛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即日起至4月30日，每日9点到11点，哈佛 H 六手动挡限时特卖，线上购买599元抵扣券，可抵8000元现金。登录哈佛商城、汽车之家车商城即可抢购。 哈佛 SUV 连续7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不应该做的这些事儿啊。 对，就是在这个车上， 哎、这个很像啊，很像猫啊。 这是特殊时期吗？ 对，可能身体不太舒服，哎、就是把孩子单独一个人遗忘在车里，这是我最最就是 你们见过吗？ 看不惯的，我 还真没见过，但是在新闻上有好多好多事儿。你比如 我没有见过把孩子单独遗忘在车里，我有见过把宠物单独放在车里的， 那也挺难受的。 都见过。对，那天有我开那个雷克萨斯 S 那天、嗯，旁边一辆宝马里边放了一辆小泰迪，我就隔着、 放了一辆小泰迪， 一个 小泰迪、哦，我就隔着 窗 户望着他， 然后他也望着你是吧？ 他就在那儿扒窗户，嗯，就往我这边看，然后 就缺氧呗。 那辆不天窗敞着呢、 哦， 就是车主算是有心思， 嗯， 然后呢，那辆宝马就不停的叫， 不停的叫。 他就是里边有东西， 是有震动报警， 车锁， 哦、 然后他就报警了。那辆宝马在那不停的响。 我看到的是一个大狗，我不知道那是金毛还是拉布拉多，他就拿下巴抵在窗子那儿、然后就特别可怜，哇，看得我好心疼。 窗户开缝了吗？ 没有。 哎呦，那还容易憋着。 真的就是这样。 就直接那个鼻子是尖的，然后把鼻子给探出来是吧？ 他也没探出来，因为没有缝 啊， 就整个是关死的。我就觉得 这 个主人真的是 小动物吧？这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管不住它， 嗯、 所以你把这个窗户都闭上，我觉得还情有可原。但是咱们也不提倡啊。 嗯、 就是说这孩子，因为像我自己现在是有孩子了，那、然后咱们所有的听众，他们肯定也有孩子，也有马上要当父母的这个朋友们。 嗯， 我是在去年跟今年分别都看到了很多网上的这个新闻 、 比如说 孩子把奥迪点着那个是吧？ 对，这是一个，这当然是孩子不太听话啊，他比较淘气，这无所谓，我觉得这无所谓， 嗯、 这个稍加管教，孩子都可以变的， 嗯， 就是家长犯的错误，咱们别让孩子承担痛苦。 反正那天我确实看到一个事儿，孩子在里边待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刚下车，然后旁边一个姑娘在那喊：“你爸爸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他电话呀？我帮你打电话叫他回来。” 嗯， 这时候他爸爸回来了。 哦，就是把孩子给锁车里边，也没开窗户之类的。 他爸爸的态度就是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回来之后，我就刚出去2分钟， 他第一反应是这个，他说，然后人姑娘人家旁观者嘛说、嗯、那你也不能把孩子关里边，这要闷坏怎么办？而且那小朋友一直在哭、嗯、然后他爸爸就特别若无其事的把后备箱打开了、 嗯、 他是一辆小厢货车，打开了说、嗯、不跟你说吗，别让你哭。你知道当时我状态想 这也是家长的反应， 我要是我觉得要是在50年前我就过去能给个嘴巴子，然后我再 不是你要想，他也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当爸，他可能也没有 这 个机会、这 个、 谁不是谁还能当个也是好像那二胎， 就是用我爸的话说，我也是第一次当爹，有错你多原谅，很正常、啊、对吧？但是咱们就是说千万不要这样做， 就是有太多这种例子，你比如说把孩子自己留在车里边，然后孩子不小心把这个车给点着了，自己开走了， 嗯， 出现这个碰撞，车坏了没关系，你孩子给撞坏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记得当年真是特轰动，你记得在这个是吉林吧，吉林那个 RAV4，就是孩子在车里边，但是那个 闷死了、啊、还是 这一个是闷死的，另外一个车是被抢了，抢了之后，然后那孩子也给带走了。 嗯，我知道 记得那事儿吧？ 对， 这一共是两件事，一个是孩子在高温底下是中暑死亡了， 嗯， 然后再有一个是这个是被抢了，所以我觉得你车里边你留什么？ 对， 咱不能说是车里边留现金，咱们怕这个玻璃被砸了。你车里边你留那些更重要，对于咱们人生更重要的东西来讲的话，不管是宠物还是儿童， 嗯， 其实都是咱们至亲的人， 对， 至亲的小宠物，对吧？所以我觉得对自己负责任的同时，对别人也要负责任。 对，现在不是有一个法律法规，说是那个好像是一个提案吧，不知道是会不会推行这个法律法规， 嗯、 就是粗心大意的家长是要负责任的。 我觉得这个 负法律责任。 如果要有投票或者意见稿的话、 嗯， 我发邮件支持，然后手机也支持，嗯，都支持， 都支持。 反正水哥应该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爸爸，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尽量吧。尽量吧，这个 孩子真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只能、就是、 道哥还好吗？你能好好聊天吗？我刚给你树立一个伟大的形象，你告诉我孰能无过？ 行行，下一趴吧。 好，我们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看看还有什么小错误不应该犯。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D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不应该犯的错误啊、 嗯、 比如说在车上放一些危险物品、 啊、 就是放两个什么放大镜什么的， 打火机，然后 天气暖了， 易燃易爆的， 又到了车里打火机可以爆炸的季节 啊！对，还有那个就是女孩子会经常有的那个 发 胶摩丝， 对 这种东西。 我刚才说那玩意儿叫什么？但我们现在都用发泥了， 还有那个 都用发泥发蜡，这很安全的。 但我跟你说，有的那个摩丝还是好好用的。还有就是带气压的那个喷雾， 咱别说了，就是说那个什么易拉罐它也会爆炸的，喷一车可乐也不好玩。 上次我们去拍照啊，那个是被掉呲的那个。 记着，工山不要带碳酸饮料， 真的就是环山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你的后备箱装一箱可乐， 碳酸饮料没有意义， 会开花的。比如临川， 嗯、 对，就千万不要放这些，还有什么那个放大镜啊、眼镜啊、凸透镜啊这些。千万不要， 眼镜一般都装眼镜盒里，这倒还好。 对， 你往车里放一放大镜干嘛呀？ 不是，有的时候会 老花镜，老花镜 会真的会， 哦、 有一些什么花镜或者是眼镜啊。 嗯、反正就是大家记住，易燃易爆，易燃易爆一定要小心。 对，要小心，这些其实是有的时候不注意的。 说到这事儿啊， 玻璃啊什么 的，我真是建议大家的车都没事啊，拾掇拾掇。这个东西我特别，我就见到水哥我就五体投地、 嗯。 你看见到水哥的车，什么时候里面不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光光亮亮的？ 穷啊！ 真不是穷。我跟你说，这跟穷不穷没关系，真的 是个人习惯。 你看临川什么时候不是，不管是办公桌还是车，都像被炸过一样。 我跟你讲，我一进临川的车就找到一种 回家的感觉， 真的。 英国街角的二手商店的感觉。 没有，林超回上他车的时候，林超会先说：“ 等会儿 我收拾一下， 我先给你扒了个座儿。” 我收拾一下啊！哎，我这东西太多了，什么什么的， 这个 经常这样。 怎么说呢？就是往好听点说，他可能这个生活习惯比较大条。 往坏点说，这个人没有一个就是正就是很好的一个工作的习惯。 嗯， 这是真的是一个工作习惯和一个生活习惯。 这样，我 打小没养成好习惯。 我突然间脑袋里头又冒出一个新的习惯，就是帮别人整理车，搞个 APP， 你觉得有没有空间？ 现在不是有那个叫什么私家衣橱？ 嗯， 对吧？ 对， 有这个私家 帮你收衣服什么的。 对，帮你整理衣服，然后那真的，我觉得那绝对是技术活。就是咱们现在自己叠衣服啊，你会叠得很整齐，但不好找。但人家如果说帮你去整理的话，春夏秋冬你先拿哪个后拿哪个，按照你的喜好完全给你放得整整齐齐。 不是，我真是觉得真的是 就什么都是技术活，现在 到处都是赚钱的生意啊。 你那叫私家车窗， 我 专门敲玻璃的。 我们这里诚开一档业务啊，那个大家伙儿，如果你要是需要整理 车，支持一下红城啊， 对对对 对， 对， 微信平台留言， 对，你点个赞就行，你点个赞就行， 微信搜索我们啊，快车道 FM。 我们继续来说啊，车里不该有的，比如说爱臭美啊，挂娃娃呀，满车呀， 啊、这个现在不常见了，确实不常见了。 那也分人可能。 好吧。 然后还有就是穿高跟鞋会影响开车，这个我们公司也有高跟鞋车神， 哎是， 特别棒，这个、我很佩服，但是还是不要，对，还是不要啊。再有就是左转的车不让直行车，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过一期节目， 就是说白了就是叫什么呢， 责任认定， 转弯让直行，这个是一个一定要遵循的这么一个。 我今天早上就碰到了，我的车直行，它是转弯， 抢 是 就在对向跟你抢，对不对？ 差点两个车就撞上了， 撞上之后 瞪了他一眼，然后他就，但是他那车很大，你 就骑着车就走了。 说的对。 自行车也得左转让直行。 对， 我要哭了，咱们还能好好聊天吗？ 你不管是什么呀，只要你是交通参与者，你记住了，你打转向灯，你转弯的那一刹那，你就不是这个 路 权的主动方了。 还有路权的人，你也适当的该上上。 关键是你打个转向也可以，你还不打转向，你还左转、然后你还不让着我直行。 而且还是什么呢？而且就是记住，如果说是有一个就是咱们对象啊，左转过来，咱们是右转，比如说都是一个是。北向东，咱们是南向东，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咱们右转的车辆要让左转先过 啊哈，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就是所有的情况下，现在交通法规规定啊，右转是最弱势的，其次是左转和掉头， 最牛的就是直行 啊，对，最牛就是直行，当然有斑马线的地方，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记住啊，如果没有这个信号灯， 人最大 ， 然后是非机动车、自行车， 不是，就是你不在棚子里边的都是最大的。 不在棚子里的，说的对。那我们现在在棚里面，我们好弱势。 对，咱们是比较弱势的。 对， 天塌了，咱们顶着。 咱们天好，聊点好消息好吗？好，那今天这个关于车里不该做什么常犯的一些小错误，跟大家说了，千万千万在行车的时候 要 注意， 一定要 提个醒吧。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 拜。 送你一个红纸，盖着个下了山，秋风一个细雨，盖着个缠绵绵，山上一个夜路，声声哀嚎，树树里个梧桐，叶呀叶落弯，生情人红军啊，几十里个人马，该吃个再回山， 三送里个红军，该吃个到那山，山上立个包谷，盖着个金灿灿，包谷种子盖着个红军车，包谷棒棒攒满穷人班，紧紧拉着红军车，红军Thank you.